其实呢，总是有朋友来问我，说这慢性病是怎么得的？我怎么身上有这么些个病啊？等到大伙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会跟大伙儿说，这病啊，是您自个儿得的，这病啊，也是您自个儿创造的。大家就纳闷了，这病我愿意得吗？我当然不愿意。那您怎么说这病是我自个儿创造的呢？那我得跟您说一说了。在这个现代医学当中，咱们除了在生理上分有许多的学科，比如说有这个内科、外科、心脏科、肠胃科、泌尿科啊，什么啊？对，还有心理科，是不是？现在呀，心理医生和生理医生啊，他们分得更细。但是您知道不知道啊？这中医跟西医它不同，中医的理论，这心理呀和生理呢，它是一体的，是互相影响的，没有办法把它分科。您挂一个中医的号，您到了中医大夫那儿，中医大夫啊，在望闻问切中医的四诊方面，大夫啊就问问你最近哪儿不舒服了，您可以一股脑的把你的所有的不舒服全都跟大夫说，然后呢，大夫问完了，哎，望诊，他得看你的脸色，看你的舌苔啊，然后呢，他还得切脉，甚至于呢，他还得闻。古代的中医啊，他治病方面，确诊之前他得闻，闻你什么呀？闻你的口气，有些人嘴里有口气，闻你的大小便，这个大小便得闻，靠闻来辨证，甚至于小便还得尝。为什么？糖尿病患者他的小便是甜的，如果尝出来是甜，那您就是得了消渴症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瞧病啊，西医和中医不同。西医呢是分科分门别类，中医呢是综合调理综合治疗。那么在治疗上，大伙儿听我讲了，中医的治疗呢，它是心理跟生理呢它是一体的。为什么我要说这心理和生理是一体的呢？这个呢得说说我这些年的工作经验了啊。我是一个中医大夫，我们有好些朋友啊找我瞧病。找我瞧病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说了，徐大夫啊，我这个乳腺小叶增生，我担心呢，这个小叶增生会不会转变呀？我就问他，有可能，但是概率不大。概率是多少呢？前些年，前20年，那个时候转变的概率是1/0.5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1万个人当中大约有半个到一个人可能会乳腺小叶增生转变。那我说你要担心的话，您跟医院里做一个木把片，您拍个片看一看呢。他说看过了啊，就是小叶增生。那我说你担什么心呢？他说我就担心别在我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转化了。我说有可能，概率不大，但是您现在就得当心。他就问我呀，他说怎么个当心呢？我首先就跟他讲，您这个乳腺小叶增生是怎么得的你知道吗？他说我还真不知道。首先我就得跟他说，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婚前会有，婚后女同志也会有。可能有人就纳闷了，这个婚前婚后怎么回事啊？按理来说可能婚后会有，婚前她也怎么会有乳腺小叶增生啊？那我就得跟大伙儿把这个问题啊得说说明白。一般来说，

所以总有不少的人，他就问我，我这看病啊，我这吃药啊，我这大夫没少找，我这个病他怎么就不好？换句话说，病哪来的？遗传它是一个方面，还有一个方面，这疾病是咱们自个儿创造的，自个儿找来的。这疾病，你看，你要是心情好点，你至于小叶增生吗？所以我们中医上讲，你这个人生气，生气是什么地儿生气呢？肝主怒，你的肝脏主怒，心干什么呢？心主喜，脾主思。你要是一天到晚的思考这个思考那个，琢磨点小九九什么的，伤害的是你的脾脏。肺呢主悲，你要是说总是悲观丧气，那你的肺它就伤了。肾它主恐，你总是担心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这个月的月绩做得不好啊，末位淘汰，会不会被下岗啊，或者是哎呦怎么样啊，或者是哎到月底了，月初又得还贷了，这个房子的还贷的钱打哪儿来啊，等等等等。肾主恐惧，你着急你恐惧啊。这个呢就是中医对五种主要的情绪跟五脏之间的关系的陈述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是总生气啊，伤肝，那夫妻间要是大吵369，小吵天天有，这个小吵可不是六肝尖儿啊，不是这个啊，就是吵架，那就怒伤肝。所以呢，这个心情跟我们的病它有很多很多的关系。那既然结婚了，我就对着你同志说，你就得爱他，你就得包容他，你就得包容他的优点，包括他的缺点，包括他的家人，包括他的朋友。那当然，有一些你认为不好的事情，你可以明打明的跟你的先生说，不至于总是闷闷不乐。那么面对要还贷的这个问题，坐下来跟先生先协商，你协商到底我们这个经济收入能不能够还贷，不能够还贷，还了连饭都没得吃了，那这个就实话实说，跟公公婆婆说，我们能不能不交饭钱啊，让我们先缓一缓气儿，或者公公婆婆你们能不能够稍微的支援一点我们，然后呢把这个还贷的问题给解决。咱们刚才呢就讲到怒伤肝啊，肝主怒，你看一生气吧，女性的乳腺小叶增生。不过讲到这个健康，讲到养生，我也得跟大伙儿说，这乳腺小叶增生跟乳腺癌的区别你可以自我判断，特别是咱们女同志啊，不要等这个乳腺胀疼，时不时的里边总是有一个地儿疼，你再去看大夫，有的时候这就晚了。您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用手摸一摸你的乳房里边有没有小疙瘩，有的小疙瘩呢可能也就黄豆那么大，有的呢有半个蚕豆那么大，有的呢可能更大点，有3公分呢，2公分这么大。但是呢只要它是活的，就是扒了过来扒了去，它没有生根，那基本上呢这就是乳腺小叶增生，也就说明你总爱生气，也就说明你的循环它有点不畅通，有点问题。这个时候可以找中医大夫吃点中药调理调理，自个儿呢放松心情，再考虑一下，是不是我最近为什么事儿生气了，气的时间久了啊，这个肝火旺了。那么我跟大伙儿说，如果乳房里有肿块，一定要到医院去拍片做钼靶片，小叶增生不是大问题，中药调个一段时间完全可以消失。

造成孩子打小就患上了多种多样的眼病。所以小孩子在之前啊，我们说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小孩出门，这家里老人呢找一块青布或者是黑布盖在小孩的脸上，大伙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其实他们不懂防紫外线防蓝光，只是觉得阳光大啊，给孩子遮点好。现在可好，这小车做得很高级，孩子一个一个的这个眼睛都睁着啊，看天呐，啊，看蓝天白云，看太阳，万一有点太阳的话，对孩子眼睛的损伤特别的厉害。所以咱们老年人要有一副好眼睛，打小开始就得注重，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人到了大了以后，我们每天要外出，那在外出的时候，我刚才讲了，阳光当中有紫外线，它也有蓝光，这个紫外线它损伤的是咱们的什么呢？是损伤的咱们的晶状体，晶状体蛋白变性密度增加，这就是一个什么眼病呢？就是白内障的形成。那么阳光当中除了紫外线以外，还有一种光，那这种光呢叫蓝光。蓝光对眼睛的什么损伤比较大呢？这个我跟大伙儿说，主要对眼底的视网膜造成损伤，容易导致咱们得那种不可逆性的病，叫什么病呢？叫眼底的黄斑变性。一般来说，白内障的发病率最早的大概在45岁左右就有可能有了，黄斑变性啊，最早的也在50岁不到的时候就可能有了。白内障这种眼病你一旦得了，哪怕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，血糖稳定，你都可以去做手术。但是黄斑变性这种眼病，它损伤的是你的中心视力，就是前面来个人，你看不清他的五官，但是你知道他是不是啊站在你面前或者走了。早期的黄斑变性呢，正前方的视力损伤了，好比眼镜上给你贴了一个小圆片，余光看得见，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，余光也慢慢不行了。那么到那个时候，这种眼病它是没有手术可做的。那防敌多吃点鱼啊，这个蔬菜水果啊，多种维生素补充要及时。第二，阳光下一定要撑遮阳伞，男同志要戴遮阳帽，女同志也可以戴那种大草帽遮阳，不要让太阳光当中的蓝光紫外线直接照射到你的这个眼睛上。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个方便，那我现在就开始，我这才20几岁。对，你早点这么防护好，千万注意眼睛这个事儿啊，伤害是比较大的。它一半在身体当中，一半呢在外头。身体当中的很多的五脏六腑的病会导致眼睛得各种各样的病。那眼睛外头的这一部分呢，你看紫外线蓝光对它的损伤，除了户外的紫外线蓝光对眼睛的损伤之外，还有户内的。户内的是什么呢？现在有些家庭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浴霸啊，很亮很亮的这个灯泡啊，洗澡的时候啊，这个有这个浴霸开在那儿。这个浴霸你一开，你们家要是有那个新生婴儿啊，说这个给孩子洗澡啊，咱这个房间里浴室里温度得高点，孩子别着凉。你给孩子洗澡，你的头是低着给孩子洗澡，你对你头顶上的浴霸你感觉是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但是你们家的小宝宝的眼睛是朝天的，特别是这亮亮的浴霸他特别爱看。你一个澡洗下来2000瓦的浴霸，这种灯泡 对孩子的眼睛损伤特别厉害。曾经网上就有过一个报道，说一个家长大冬天的给孩子洗澡，用的就是这个浴霸，不知道啊。然后他就发现啊，这孩子的眼睛好像反应很迟钝，结果上医院去了啊。医院的大夫给这个孩子一做检查，就是浴霸强烈的灯光造成了孩子眼底的视神经的损伤，这个孩子将来的视力就不会最好。所以呢，我这个老太太呢就喜欢爱唠叨啊，咱们把这些个事儿呢跟大伙儿讲了，大伙儿平时注意了，那咱们下一代的人他的眼睛健康咱就保住了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，也得说现在的小孩子啊事儿真多，小孩子真累啊，中班大班学琴啊，学画啊，学写字啊，学这个计算呢，那都得写字，趴在桌子上。那趴在桌子上，家长不是给孩子弄了一个台灯吗？这个台灯我告诉你，大多数都是节能灯，也就是 LED 灯。那么这个灯泡它确实是亮，孩子的桌面很亮，但是有一个致命的伤害， LED 灯当中的蓝光会对孩子的眼底造成损伤，你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当中孩子的眼睛就够呛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个灯你开在那儿，我告诉您啊，只要孩子坐的那个角度是看不到这个灯的灯泡那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孩子他坐在那儿写字的那个角度他能看到灯泡，那么灯泡当中的蓝光就对孩子的眼底神经就会带来极大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家长的，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咱们稍微的关心一下，坐啊要坐直了，不要趴在那儿，人要坐正。这个灯泡啊，孩子的眼睛是绝对不能看得到，如果看得到对眼睛的损伤非常厉害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说一说中青年人了。现在这个手机啊，你看啊，不管走到哪儿，马路上也好，公交车、地铁、火车，人人手里有手机。为什么呀？一点不寂寞，节约了所有的时间，只要空下来就是一个手机控，甚至晚上看手机追剧啊，两集三集的追。还好啊，有些电视剧每天更新两集，那你只能看两集，然后你就得睡觉。要不是这样，你不得看手机看到天亮。那么年轻人，曾经网上就报道过，有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点啊，这个觉得眼睛视力极度的下降，到医院的眼科去查眼睛，被大夫发现是什么呢？青光眼。就问他是不是老看手机？是啊，手机的这个亮度对眼睛造成了损伤，防水循环不畅通，造成了急性的青光眼。我得跟大伙儿说，这个急性的青光眼它的视力下降一般来说就是2到7天可以造成彻底的失明，慢性的呢它是慢慢来。急性的青光眼在发病的时候他有头疼、恶心、呕吐，看上去像什么呢？看上去像这个肠胃病。所以呢，到医院他会挂内科，没有经验的大夫就给你当老胃病，再去挂几瓶盐水。那么青光眼患者最忌的就是大剂量的喝水。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，就是因为头疼、恶心、呕吐，眼眶子也疼，到医院误诊为是什么呢？胃肠病。误诊为胃肠病，连续7天的盐水掉下来，眼睛视力一天天不行了。然后他到眼科再去查，人家跟他说，你这不是胃肠病，你这是急性青光眼，但是他的视力已经只有一种光感啊，甚至是你5个手指头 啊，放在他面前，你问他几个手指头，那都看不见了。所以有些病症啊，它是不可逆转的。我给大家讲养生，讲防病的一些知识，我就希望大家在这些方面您注意到了，第一时间能够把这个视力给它保持住，那么后面的问题好解决。如果你不懂把急性青光眼当成胃肠病来看，那这个眼睛就完蛋了，真的是完蛋了。好，说完年轻的朋友的事儿，我相信年轻朋友不会这么老盯着手机，而且呢这个光线啊，光一定要调得暗一点啊。接下来再说说咱们老年人了。人老了老了，谁都愿意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不是吗？你说你出门坐个公交啊，一路车您给看成11路、111路，这怎么了？这就是有重影了，是不是？老了老了，看东西不清楚了。原来在楼上，哎，楼下是哪个大哥哪个大姐出门买菜，咱都看得见。突然之间发现这视力越来越不行了，看不见了，怎么了？眼病来了。老年人最容易得的眼病，一个呢是什么呢？白内障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黄斑变性，这是两种比较容易得的。青光眼也有，眼底视神经萎缩也有啊，这些病都有。那么白内障，我想跟大伙说一个，就是有白内障的朋友，您记得如果说看不清，不要拖，先上医院那儿确诊一下是什么眼病。如果是白内障，视力达到 0.5 以下啊， 0.4 了啊，或者最多到 0.3， 就应该去做手术了啊，不要拖。好，各位收音机旁喜欢听我中医讲学的朋友，咱们今天的时间关系呢，我就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。 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，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。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再会。 等一等，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。